见过崇老伯。官司啊，有了出头之日了，这岂不是一喜呢？ 不知其在哪里？ 省城太原。 何人的长剑？ 自然是我的长剑啊。 即是启程， 马上回，咱们这就走啊。 与此勤劳伯稍等片时，待我收拾收拾以后赶路。 对了，你收拾收拾，我也归着归着，快着点啊。 Thank you. 好了。 来来来，把这个行家带上点啊。 怎么还要带只新家母？ 朝廷的王法哪有不带的呢？来来来，带上带上。我这帮个忙啊。放心，我得洗洗他。 啊，老伯， 怎么着？ 你前去投问，我在哪乡等你？ 哎呦，那大官子老在行了。对了，你在这边等着我，可别走远了啊。好嘞，我呀，我投问去。我说哪位老爷开门啊？ 干什么的呀？ 苏三起谢了，您把文书赏下来吧。 听禀。 是。 常家一名崇公道。 有。 户家一名崇公道。 有。 哎，我说你一个人怎么担当两份差事啊？ 不瞒您实说得了，这趟差事啊苦了点，领的盘缠不多，俩人不够，一个人又有点富裕，况且呢又是一口女饭，半道上也没有什么闪失。得嘞，您高高手你就过去了。 你可真能说呀。 实话， 正格的这趟差是哪儿啊？ 省城太原。 哎，好地方啊。 感情 听说那儿出好螺啊。 对了， 我这有俩钱，你给我捎个轮回来 啊。就这俩钱啊？ 啊， 连轮椅吧你也带不回来 呀。还什么轮啊？ 那您说什么轮啊？ 蚂蚁轮啊。 这那要蚂蚁轮可干什么呢？ 我晒松香。 晒松香有什么事情？ 我蘸取灯。 沾去灯不用松香， 用什么呀？ 用黄蜡。 哦，蜡黄。 冰糖。 绵羊。 你拿过来吧。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退堂吧。 这位老爷好打哈呀，您瞧见没有？ Thank you. 在这会儿是赌高天际呀，还是哀求盘缠呢？ 一不知高天地，二不哀求盘缠。 那么你祈求何意呢？ 勤劳伯万万，又往南京去的无忧。 上南京的干什么呀？ 与我那三郎带上一信，就是苏三。 怎么着？ 去了这儿。 有的，他都到了这个地步了，还惦记他的心上人呢。哎呀，做妓女的要都像他这样，那也算是有良心的了。好事给他问问。我说店里的掌柜的请了。 受了。 有上南京的没有啊？ 上哪儿就去。 哎，那么如今呢？ 就是 老家老家老家，您瞧出了口了。苏三呢问来了，上南京的前三天都走了。 如今呢？ 如今呢、啊、净升仙上热河八窟喇嘛庙拉骆驼的啦。 我苏三好不命苦。 别哭了，饭单上人多，咱们再打听啊。 作为民林一女，不知老伯有

那可真有你的啊，气能把我气死，这一哄呢拿那小手一哭着，我这老胸脯我这气呀、啊、全都跑了。我说苏三呐，咱们爷俩没气成，真隔得了，离省城不远了，咱们还是带上点好啊。 下面请听三堂会审，池小秋扮演苏三，宋小川扮演王金龙，高彤扮演刘秉义，穆宇扮演潘必正。 回房教用，请到会 任凭皇亲国戚，哪怕侯伯公卿，王子犯法，于庶民，俱要按律而行。但愿王君梦，梦甚安，放我巡案，奉命巡查山西，在洪洞下马，使我查得旧案之中，内有谋私亲夫一案，不知因何将苏三也牵连在一内，因此将人犯提到太原府审，稍事升堂就先审此案，正是一朝身荣幸，难忘旧案。 师父，心愿我翰林，门上哪位亲事？做什么的？烦老通禀，不按二位大人求见， 何处？其大人。不按二位大人求见， 有请， 有请， 有请二位大人。 曾查得案卷，内有谋私亲夫一案，不知连累多少好人在内。 忧国先虞而不得， 好国先虞而不得。 大人升堂，先生哪一案？ 自然先生谋私亲夫一案。 大人升堂，此里等你们伺候， 请。来， 又 吩咐开。 唤长剑。 长剑上堂 报，长剑告无期。长剑参见三位大人，公文呈上。 公文一出，当堂撤封。请殿。 是。 长驾一命重公道。 有。 护驾一命重公道。 一。长驾是你，护驾又是你，一人充当二役，分明是一刁棍。 请刘大人用心 来， 又 吃下去的大 提拉。小人有下心，未曾秘密， 有话朝上回。 是，小人好比大人胯下之驹，扬鞭就走了将军之。公文上有小人名姓，方敢隐身；不有小人名姓，不敢隐身。望大人相请， 长剑回应其心，苦免 免， 待反复。 是，反复走走。 Thank you. 反复吆喝，未曾 三日后林回问 是 壮志成长 反复将壮此情友一一送来本院也好开阔于你 多天大人用兵 小兄弟，两只七条一只芦穗，倒也当真了，倒也当真了。三我来问你，这彭公开怀殿门是哪一国啊？ Yeah.